专为老年朋友打造的健步鞋免费发放，活动最后30秒钟立刻来拨打4007106108 4007106108。 活动一开始啊，要向手机尾号0019的刘阿姨解释一下，昨天刘阿姨打进我们的4007106108，非常的生气，说为什么我拿到的海参是大小不一样呢？这要是送人的话多不理想呢。看来刘阿姨啊是喜欢那种又黑又大、肉刺分明而且大小相同的漂亮海参。但一定要和您说一下，这野生海参啊是深海自然生长的，所以大小不一样。 是的，野生海参呢因为生活在是深海的环境里边，虽然呢水质很好，但是啊浮游生物的滋养和海底食物链的生存法则让海参的个头呢肯定是有差异的。 对， 你比如说呢，觅食次数的不同啊，受伤海参的自我修复啊，躲避攻击生物的各种行动啊，这些呢都是野生海参所要面临的生存的问题。但有一点呢是可以肯定的，野生海参的营养价值是更高。 对呀，自由生长的海参一年会有两次的休眠期，不吃不喝来储存能量，而野生海参呢是需要多年休眠期的能量储蓄才能成年的。 对， 所以啊，如果注重养生的朋友们一定会选择野生海参。那今天来自于地中海的一级品鲜鱼鲜海参，建议您一定要试一试啊。 没错，不仅仅是因为鲜鱼鲜海参呢是纯进口的、纯野生的，更重要的是今天的价格没有理由拒绝。 对， 厂商零售价格1999元的鲜鱼鲜海参，现在打进4007106108 4007106108，订购一盒直接送两盒，等于说呢原价是5997元的三盒野生海参，活动当中只要1999元，划到每盒只要600多块钱，而且呢还有一只海参焖烧杯和一床水洗夏凉被免费赠送，活动只有5分钟，热线是4007106108 4007106108。 等一下我来理一下，等于说现在1999元可以订购到三盒120多头的淡干野生海参。 是啊， 要是隔两天吃一次的话，可以吃上小一年的时间。划算到这每个月才200多块钱，每根野生海参才15块钱。 对， 这15块钱喝杯奶茶或者是抽包烟就没有了。但今天除了可以吃上野生海参之外，还有一只价值298元的海参焖烧杯和价值680块钱的水洗夏凉被免费赠送。 是， 赠品实在，价格给力，所以我觉得没有必要再强调优惠政策了，直接报电话4007106108 4007106108。 是的，海参呢是属于低脂肪高蛋白的食材，含有16种的氨基酸和各种的微量元素，还有海参粘多糖、人参皂带等等特殊的活性成分。今天的花费真的不高啊，拨打进4007106108 4007106108，地中海的一级品野生海参699块钱吃一个季度，一个月只要200多块钱，一头呢只划算到15块钱。这个花费您还犹豫吗？抓紧时间打电话了，4007106108 4007106108。 手机尾号1709的朋友订购2套，说昨天和朋友吃了一顿小龙虾花了1000多块钱，今天吃一年的野生海参才1000多块钱，应该对家人好一点。还有0038的李小姐订购了5套，说去年就订了一年的鲜鲜海参，姥姥特别爱吃，煮粥、煲汤、包饺子都可以，又鲜又嫩，而且还没有骨头，适合年纪大的人吃。还有1053的吴大爷是新朋友，说听你们推荐海参已经有段时间了，如果不好没人买的话也不会一直在推荐。今天一个月的花费才200多块钱，那就买点试试。 吴大爷呢一定是一位谨慎啊又理性的大爷，先观望后下手，好的产品才能经得住市场的考验。所以呢我们也敢承诺，每一盒鲜鱼鲜野生海参呢都是进口的、野生的、自然海域生长的、成年体淡干工艺加工下的一级品优质海参， 是 进出口的报关单、检验检疫证明都可以供您查看，确保是一级品的品质，所以呢您可以放心的来订购4007106108 4007106108。 再说您现在拨打4007106108 4007106108，不需要花1分钱，免费送货到家，满意了之后您再付款，绝对保障您的资金安全。4007106108 4007106108，不管是给家人补充营养的，还是买了送人的，水质好、营养满满、礼盒包装 装的地中海野生海参，而且是一级品的品质，都非常的合适。 是， 最后一分钟拨打40071060108 40071060108，原价5997元的三盒野生海参，现在只要1999元，而且订购成功就送299元的海参焖烧泡发杯和价值680元的夏凉被一床，立刻来拨打热线了，40071060108，40071060108，40071060108。 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 观音是日月单刀赴会，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 你呀、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 折扇摇来，才子佳人万古情。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由江川演播的小说剧《大清相国》。 康熙王朝名臣辈出，千古传颂。然而宦海风高，沉浮难料，满朝重臣名宦少有善终，唯有陈廷敬驰骋官场50多年，历任通、吏、户、刑四部尚书，官至文渊阁大学士，起归之后仍被召回，最后老死相位。小说剧《大清相国》为您讲述陈廷敬的为官之道，再现300多年前的官场风云。 第三集， 他们进了京城，径直去了山西会馆。一问，原来会馆里早就客满了。会馆管事的是位老者，见到他们来显出万分为难的样子，说陈介元不是不来了吗？住在这儿的举人每天都在说您呢。大顺人小，说话办事却是老练，缠着管事的要他想法子。管事的实在没辙，说只有课堂里是空着的，但那里住着也不像回事啊。三个人没辙，只好出了会馆，往顺天府贡院附近找客栈去。一连去了几家店都是客满，原来挨着贡院的店都住满了，多是进京赶考的举人。眼看着天色已晚，见前头有家快活林客栈，陈静笑着说， 我们都到水浒梁山了，再没地方就只有露宿街头了。 正在这时，门支的开了，笑嘻嘻的出来个小二，问他们：“ 哎呦，三位感情是住店的吧？哎，里边请，里边请。” 三人答应着进了客栈，店家忙出来招呼，吩咐小二拿行李。 哟，三位爷，里边请，里边请。小二帮着拿行李。 好嘞。 每逢春闱，有钱人家的子弟啊，早早就来了。能住会馆呢就住会馆，不然呢就挤着往东边住，那儿啊离贡院近。 正说话，见一个人沉着脸进来了，店家马上笑脸相迎。 哟，高公子您来了。 被叫做高公子的人鼻子里答应了一声，眼都没抬低头进去了。店家回头又招呼陈静他们， 三位先坐下喝茶，再去洗洗，想吃什么呢您尽管吩咐啊。 茶上来了，店家望望里头，悄悄地说， 刚才那位高公子，钱塘人士，唤作高士奇，他每次进京港口都住在咱们店里，都考了四回了，家里也是没钱的，成天呢在白云观那儿摆摊算命，不然呢这店他也住不下去了。我看他这精神头啊，一回不如一回了，只怕是今年又要名落孙山了。 陈静见张谦的脸刷得红了，便说：“ 店家 啊， 您可是张乌鸦嘴呀、 啊！”哎呦，你看，你看，哎，你看，呵呵，小的嘴臭啊，得罪您了。 陈静同张谦甚是相投，两个人连床说夜话，一直说到天亮。大清早，陈静梳洗了出来，只听得一人高声读书，便上前打招呼：“ 敢问学兄尊姓大名？”“ 在下姓李，单名一个锦字，河南商丘人士。”“ 在下陈静，山西泽州人。”“ 哦，原来是陈静学兄啊，您人未到京啊，名声先到了。先到京城的山西举人说呀，去年跪地乡试掉了好些脑袋，都说您呀为落榜世子仗义直言，从刀上呀捡回条性命，兄弟佩服。”“ 李学兄谬夸了，这些话不提了，兄弟见您气宇不凡，一定会高中的，我这里先道喜了。”“ 唉，您不知道，状元榜眼探花早让人家买完了，我们还在这里死读书有什么用啊？” 这个时候张谦过来了，接了枪：“ 哎，我家里可是让我读书读穷了，没银子送，碰碰运气吧。”“ 可不是嘛，我这回啊再考不上，只好回家要饭去了。” 三人正说着话，一个包袱砰的扔了过来，原来是店家，他这横着脸望着李锦喊：“ 李公子，没办法啊，我已经是仁至义尽了，让你白吃但是不能让你白住，你都欠我十天的床铺钱了，我只好请您走人了，好吧。”“ 哎，店家，能不能再宽限几日，您就行个好吧。”“ 哎呀，不行不行不行，走走走，出去出去出去。” 店家非常的蛮横，不说多话，只是赶人。陈静看不下去了，说：“ 啊，店家，这位李兄的食宿记在我的账上吧。”“ 陈兄，这该如何使得呀，我还是另想办法吧。”“ 李兄不必客气，只当我借给您吧。”“ 哎呦，你看你这话怎么说的啊？那李公子，来来来，您请进，刚才多有得罪，实在是抱歉，里边请里边请里边请。” 店家立马跟变了个人似的，朝陈静点头笑笑，忙把李锦的包袱送进去了。陈静约了张谦去拜访几位山西乡贤，就别过了李锦，出门去了。原来魏尚书大人在信里介绍了几位在京的山西同乡，嘱咐陈静进京以后可以抽空拜访他们一下，有事儿也好有个照应。正好路上遇着张谦，便说好一块儿去。两个人背了门生帖子，先去了魏相书大人府上，上门一问才知道，魏大人半个月前回京就被皇上点了春闱，如今已经所愿。魏大人料到陈静会上门来，早嘱咐家里人盛情相待，却不肯收以礼。再仔细打听，陈静方知想去拜访的几位乡贤都入了会试，照例也已所愿，只有一位李祖望先生，因是前明举人，并无官差在身，肯定在家里的。俩人便辞过魏家，往李祖望府上而去。照魏大人信中讲的地方左右打听，原来李祖望家同快活林客栈很近。李家院墙高大，门楼旁有株老梅斜倚而出。陈静上前敲门，有位中年汉子探出头来问话，听说是魏相书大人引荐的山西老乡，忙请了进去。这个人自称大贵， 帮李老先生管家。两个人绕过萧墙，抬眼便见正屋门首挂着一方古匾，上书四个大字：世代功勋。定眼细看，竟是明嘉靖皇上御笔。陈静心想，李家在前明必定特别的显赫，魏大人在信中并没有特别的提起。大贵先引两位去客堂坐下，再拿了魏相书的信去里面传话。没多时，李先生拱手出来了，直到施礼。大贵媳妇田妈上了茶来，李祖望请两位用茶。 我也听说了，山西去年科考出了事，陈静险些丢了性命，好在魏大人从中成全。魏大人忠直爱才，在京的山西读书人都很敬重他。 魏大人盛赞您老的学问和德望，主我进京一定要来拜望您， 还望前辈指点一二啊。 哪敢呐，老朽了，老朽了。我同魏大人都是崇祯15年中的举人，祖上原是前明旧家，世代做官，但是先父留下话来，叫后代只管读书，做知书明理之人，不必做官。入清以后，我就再也没有下过场子了。唉，都是前朝旧事，不说他了。 江山易主，革故鼎新，实乃天道轮回，万物苍生只好顺天安命。恕晚生说句冲撞的话，前辈您隐身向幕，朝廷便少了位贤臣呐。 老夫指望您二位飞黄腾达，造福苍生，我嘛还是做一个前朝义民算了。 说话间，一个小女子连声喊着爹从屋里跑了出来，见了生人，女孩立马红了脸站在那儿。李老先生笑着说， 月圆快过来，见过两位大哥，这位是张谦大哥，这位是陈静大哥，都是进城赶考的举子，咱们山西的老乡。 那女孩见过礼，仍是站在那儿。 这是老夫的女儿，唤作月圆，11岁了，还是这么没规矩。 爹只要来了客人就说我没规矩，人家是让您来瞧瞧我的字儿有没有长进。 爹这会儿不看啊，你拿给两位举人哥哥看看。 我来看看妹妹的字。 陈静接过月圆的字儿，知道写得好，了不起呀。张谦凑上去看了，也是赞不绝口。李老先生笑着说， 你们快别夸他，不然呢他更不知道天高地厚了。我这个女儿啊，自小就不肯缠足，你要是让她学针线活，她死活都不肯，就是喜欢读书写字，偏偏呢又是个女子，不然呢也都考状元去了。 我长大要学那女驸马也去考状元，给您娶个公主回来。 你看越发说话越浑了，你快进去吧，爹要同你两位大哥说话呢。 这时田妈过来牵了月圆往屋里走，嘴里笑， 快跟我回屋去，你一个千金小姐头一回见生人就这么多话。 老夫膝下就这么个女儿，从小啊骄纵惯了，养得像个顽皮的儿子，他娘去得早，也没个人教他女儿家的规矩，让二位见笑了啊。他读书写字呢倒是有些会心， 都是前辈教的好，往后小妹妹的才学肯定不让须眉啊。 这天闲着没事儿，陈静、张谦、李锦三个人找了家茶馆聊天。李锦想着陈静的慷慨，这心里总是过意不去，说， 陈兄侠肝义胆，李某我呀没齿难忘，今生今世如有造化一定重谢。 兄台如此说就见外了。 三位想必是进京赶考的吧。 忽听身后凑过一个人跟他们搭话， 回头一看，是位马脸的汉子。 是又如何？ 我这儿有几样宝物，定能助三位高中状元。 你这话分明有假，状元只有一个，怎么能保我们三人都中呢？ 无非是大题文库，小题文库，文料大成，串珠书之类的。 呵，这位有见识，想必是科场的老手了吧。 李锦闻言面有愧色，立马就想发作。张谦看出李锦的心思，忙自嘲着打趣的麻子： 我说兄弟，你拍马屁都不会拍啊，我是三世不第，心里正有火呢，你还说我是科场老手啊。 对不住三位，怪我不会说话。我这有几样宝物，您任选一样，包您鲤鱼跳龙门，下回再也不用来了。 麻子说着从怀里掏出个小本子， 这叫精益无美，上头的字儿小的老先生看不见，瞧，一粒米能盖住五个字儿。 拜托了，我们兄弟三个眼神都不好使，那么小的字儿看不清楚，您还是上别处去看看吧。 别忙啊，我这儿还有一样好东西。 麻子说着又从怀里掏出原砚台。 这不就是个砚台吗？ 闪开闪开，官府拿人。 这时候猛听到外头有吆喝声，麻子忙收起桌上的精益无美，砚台来不及收了。麻子刚要往外走，进来两位魁梧的汉子，站在门口目不斜视，气势逼人。麻子心里有鬼，站在那直哆嗦。两位汉子都是奇人打扮，一位粗壮，一位高瘦，他俩也并不开枪，只是那位粗壮的汉子扬扬手，忽然就从门外涌进十几位带刀的兵勇，一拥而上抓住了麻子。麻子喊着冤枉，被兵勇抓走了。那两位汉子并不说话，径直找了个座位坐下了。店家猜着这两位非寻常人物啊，忙小心上前倒茶，躬身退下。张谦双手微微发抖，那砚台正放在他手边。陈静轻声地说： 兄台别慌，千万别动那砚台。 粗壮汉子端起茶盅，冷冷地瞟着四周，他才要喝茶，忽然瞥见这边桌上的砚台，径直走了过来。张谦拱手搭讪，这汉子也不理他，拿起砚台颠来倒去的看，他没看出什么破绽，便放下砚台回到桌上去了。那两条汉子只端着茶盅喝了几口，并不说话，也不常坐，扔下几个铜板走了。小二过来续茶，李锦问他： 小二，什么人如此傲慢？ 小的也不知道，只怕是宫里的人，最近陈氏家呀在这一带转悠，我说这砚台呀您几位别碰，会惹祸的。 哼，我就不信。 张谦说着就把砚台揣进了怀里。 这会儿呀大伙都在赚你们举人的钱，考官那儿呀在收银子，刚才那麻子呀他们在卖什么大题文库，我们客栈饭馆茶馆也想做你们的生意。生意都是生意。 两位兄台，这里只怕是个是非之地，我们走吧。 三人在街上逛着，陈静说： 张兄，你还是丢了那个砚台，怕惹祸啊。 是啊，我们三人呀都是本分的读书人。 哎呀，知道知道，我只是拿回去琢磨琢磨，看看到底是个什么玩意儿。 路过白云观，见观前有个卖字的摊子，那卖字的竟是高士奇。只见他身后挂着个破旧的布幡，上书卖字两个大字，下书一行小字，带写书信诉状对联。陈静问： 那位不是钱塘举人高士奇吗？ 先帝有所不知了，他哪里是举人呢，只是个屡试不举的老童生。这人也怪，每年春闱都跑到北京来，同举人们呀聚在一起，眼巴巴的望着别人去考试，又眼巴巴的呀望着别人中了进士打马游街。 哎，可怜天下读书人呐。 更可怜是他总想同举人们交结，可别人都不怎么理他。有些读书人也真是， 他居然卖字儿来了，走看看去。 别， 陈静拉住了两位， 还是不去吧，别弄得人家不好意思。 哎呀，没什么，他和我们同住一店，有缘呐。 高士奇正低头写字儿，李锦上前拱手说：“ 原来是钱塘学兄高士奇先生。” 高士奇猛然抬头，脸上微露一丝尴尬，马上就镇定自如了。 原来是李举人，世奇游学京师，手头拮据，店家快把我赶出来了。敢问这两位学兄是？ 在下陈静。 在下张谦。 陈静同张谦自报家门，非常客气。高士奇笑着说：“ 见过二位举人。这位陈兄年纪不过20吧，真是少年得志啊。世奇牛齿虚长，惭愧了。” 高先生何必过谦，您这笔字儿可真见功夫啊。 哎，光是字写得好又有什么用呢。 哎，常言道，字是文人衣冠，就说科场之中没一笔好字儿，文章在考官眼里马上就打了折扣了。 实在是惭愧啊。说在下字写得好的人还真是不少，可这好字也并没有让我的口袋多几个银子。 这时陈静身后突然有人说话：“ 不，从今日起高先生的字要变成银子了，会变成大把大把的银子。” 陈静等回头一看，只见一人高深莫测，点头而笑。高士奇见这人品相不凡，忙拱手道：“ 敢问阁下何方仙君，请赐教。”“ 在下祖泽深，一介布衣，天机精微，当授以密室，先生不妨随我来。” 高士奇愣在那儿，半天说不出话来。祖泽深哈哈大笑说：“ 高先生，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你已经是不明一文了，我替你谋个出身，不收你的银子，这还不成吗？” 高士奇想自己反正已是山穷水尽，无所谓得失，连忙起身长揖而拜：“ 请祖先生受在下一拜。”“ 不敢不敢，往后啊我还要拜你了。” 祖泽深说完转身而去。高士奇连忙收拾行李，同陈静三位慌忙间打了招呼，跟着祖泽深走了。围观的人很多，都弄不清这是怎么回事，只说是这卖字的先生遇着神仙了。陈静总为张谦那个砚台放心不下。有一天张谦出门了，陈静去了他的房间，反复看了看那个砚台，果然见盖上有个玄机，一拧就开了，里头塞着本小小的书，打开一看，正是本《精益无美》，上头的字儿小得像蚂蚁。陈静惊叹，如今的人想鬼主意会到如此精巧的地步。他犹豫再三，仍是把《精益无美》放了回去。回到房间又后悔起来，他应该把那精益无美悄悄地拿出来撕掉，不然张谦兄在考试里头保不定就会出事儿的。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由江川演播的小说剧《大清相国》，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内容。 硝烟滚滚，血雨腥风， 再现战场的壮烈残酷。万象众生，喜怒哀乐，关注个体的人生价值。时光流转，社会变迁，记录每一个重要的历史节点。新的故事，新的视角。每天12点到12点半 ,FM95.4 AM603 北京故事广播纪实传奇，带您领略不一样的大千世界。 咿呀，关云长是日月单刀赴会，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 你呀，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 折扇摇来，才子佳人万古情。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由江川演播的小说剧《大清相国》。 康熙王朝名臣辈出，千古传颂。然而宦海风高，沉浮难料，满朝重臣名宦少有善终，唯有陈廷敬驰骋官场50多年，历任通、吏、户、刑四部尚书，官至文渊阁大学士，起归之后仍被召回，最后老死相位。小说剧《大清相国》为您讲述陈廷敬的为官之道，再现300多年前的官场风云。 第四集。 过了几天，陈静正同李锦切磋，张谦推门进来，说了一件很奇怪的事儿。张谦脸色神秘，问他们：“ 哎，还记得前几日叫做高士奇的那位祖泽生吗？怎么了？哎，那可是京城神算呐，他有铁口直断的本事。那高士奇就是被他一眼看出富贵相。哎，你们知道高士奇哪儿去了吗？”人家已经入詹事府听差去了。真有这事儿？不信你们出去看看呀。快活林里这大半的举人都找祖泽深去看相去了。 命相之说我是从来不相信的，所谓子不语怪力乱神。 哎呀，贤弟呀，孔圣人还说过呢，敬鬼神而远之，虽是远之，毕竟有敬在先呀。走，咱们也去算算去。 哎呀，张兄，那个砚台你还是丢了算了。 我仔细看过了，就是个很平常的砚台，我的砚台正好砸坏了，就用这个进考场吧。走走走走走，去祖泽深家看看去。 你们去吧，我想看看书。 哎，看书也不在乎一日半日，只当去瞧个热闹吧。 陈静不便再推脱，只好一块去。原来京城里很多人都知道祖泽深，随口问问就找到了他家的宅院。刚到门口，只见祖泽深送客出来，陈静觉得这人好像在哪见过。那个人目光犀利，飞快地打量他们，大步走开。祖泽深冲着那人的背影再三地点头而笑，特别的恭敬。直到那个人转过墙角不见人影了，祖泽深才看见三位客人，笑着问他们： 三位举人，白银罐前咱们见过的。 张谦很是吃惊： 祖先生好记性啊。 祖泽深倒是很淡然，请三位屋里喝茶，进了大门，转过了萧墙，便听人声喧哗。原来客堂里早坐满了看相的举人，大伙儿见祖泽深进了门，都起坐敬意。 承蒙各位举人台，今儿一下来了这么多人，怎么看呢？啊，今天不看相啊，同各位举人聊聊天。 听说钱塘高士奇蒙先生看准富贵之相，立马应验，如今已经入朝听事去了。 高先生遇着贵人了，现已供奉内廷，到詹事府当差去了，那可是专门伺候皇上的差事。 詹事府干什么的？ 专门伺候皇上起居，什么车马御驾呀，全是詹事府管的事儿。 听说詹事府下面有个经理司，专门洗御马的。那位高先生，该不会是做了弼马温了吧？ 玩笑玩笑，各位举人抱负远大，想必是看不起詹事府。可一个詹事也是正三品的官啊。 哎呀，我家连着县衙，七品县官也难得见那么几回。哎，好不容易见他出门一次呀，哎呦，鸣锣开道跟唱戏似的，好威风。百姓都说了，养儿就得当县太爷，那才叫光宗耀祖呢。可那才七品，人家朝廷里洗马的头就正三品。 敢问祖先生，那钱塘老童生遇着什么贵人了？ 我刚送走的那位客人，各位可看见了？嗯，他可是当今御前侍卫，皇上身边的红人，索图大人。高士奇先生就是让这位索大人一眼看中的，直接把他领到朝廷当差去了。 祖先生，这些人哪有心思喝茶呀，都是关心自己前程来的。哎，您请说说，钱塘高士奇他凭什么就让索大人相中，从白云观前一个卖字糊口的穷先生，他一脚就踏进了皇宫了呢？ 禅宫可折桂，终南有捷径啊，人嘛，各有各的天命。祖某说今日不看相，但可以说一句，我粗略看了一看，你们各位只有读书科考这一条路可以走。高士奇呢，他不用科考便可位极人臣。 哎呀， 还得在这考试， 就是这样啊，可不是呗？ 人家你看这天命，你看咋？ 张骞同众举人一块儿，嘴里啊啊的羡慕不已。李锦就有些愤愤，脸色慢慢都红了。陈静却是一字不说。他不明白，高士奇如何就发达了。却并不相信祖泽深的话，他想这里头肯定有原因，只是别人不知道罢了。从祖泽深家出来，李锦心情很不好，不想回客栈去了，便独自出去溜溜，直到天黑李锦才回到客栈。殿堂里围着很多的举人，都在那儿议论科场行贿的事儿。李锦听了会儿说， 国朝天下还不到20年，科场风气就如此败坏了，伤了天下读书人的心，这天下也就长不了了。 我们还在这儿眼巴巴等会试，我听说状元、榜眼、探花早定下来了。状元20000两银子，榜眼10000两银子，探花8000两银子。 不瞒大家说，我已经知道谁送了银子，谁收了银子，明日我就上顺天府告状去，有血气的给我壮壮威去。 你说的是真的吗？ 是啊，是真的吗？ 这是弄不好就掉脑袋的事儿，谁敢乱说呀？ 好，我们明天跟你一块儿去。 是， 一起去。 对对对， 有几个脾气大的都说明天愿意陪李锦去顺天府。这里正叫骂的热闹，高士奇穿了一身新衣先连进殿来了。有人立马凑了上去奉迎着说， 这不是高大人吗？ 高士奇显得特别的得意，嘴上却是谦虚。 刚到皇上跟前当差，哪里是什么大人，兄弟相称吧。 兄弟相称不妥吧。对了，这可是高大人对我们的抬爱。高兄，您鸿运当头，如今发达了，可不要忘了我们兄弟啊。所谓同船共渡，500年所修，我们这些人好歹还在一个屋檐下住了这么久，缘分更深呐。 有缘有缘，的确有缘。各位聊着，我去找店家结账收拾行李。 李锦见这些人平日并不理睬高士奇，如今这么热乎， 看着心里犯腻，便转身走开了。张谦正在温书，忽听有人敲门，便跑去开了门。进来的竟是高士奇，满面春风的样子。张谦拱手说： 哎呀呀呀呀呀，高先生，您眨眼间就飞黄腾达了，我该怎么称呼您啊？ 哎呦，不客气不客气，我们总算是有缘，兄弟相称吧。 高兄请坐。 张兄，您那位朋友李举人，他在外头瞎嚷嚷，会有杀身之祸呀。 哎呀，我和陈静都说了他，劝不住啊。 陈静倒是少年老成，会成大气的。 高兄，您怎么过来了？您如今可是皇差在身呐。 在下那日走得仓促，行李呢还在店里来，特地来取。张兄，我相信缘分，你我相见呢就是缘分。 结识高兄，张某三生有幸。 这回您科考之事，高某兴许还能帮上忙。 啊？ 张谦的眼睛顿时放着亮光，心里虽是将信将疑，手里却搭拱不迭说： 拜托高兄了。 实不相瞒，我刚进詹事府，碰巧皇上要从各部院抽取人进写序班，誊录考卷，我被抽了去。碰巧呢，主考官李振业大人又错爱在下，更巧的是，李大人还是咱们钱塘的同乡。 您说的是礼部尚书李振业大人？ 正是，李大人是本科主考官，您重与不重？谈一句话。 哎呀呀，这张某的前程就交给高兄了。 不不不不不，我高某哪有那样的能耐。你得把前程交给李大人，李大人很爱财，他那里我可以帮你通通关节。 张谦不相信高士奇自己早几天都还是个落魄的寒士，立马就有通天本事了，小心问他： 这成吗？ 以张兄才华，提名皇榜不在话下，可如今这世风，别人走了门子，你没走门子，这难说呀。 有高兄引荐，张某感激不尽。只是这可是杀头的罪呀。 此话不假，去年秋闱案杀人无数，血迹未干呐。这回皇上下有严旨，京城各处都有眼睛盯着，听说行贿的举人已经拿了几个了，不过我只是领你认个师门，并无贿赂一说呀。 再说那陈静正在读书，听到外头吵吵嚷嚷，几次想出门看看就忍住了，听得李锦的声音越来越大，便想出去劝他回房间，可他去了课堂，却见李锦已不在那儿了，便往张谦的客房走去。他刚走到张谦门口，听得里边有说话的声音： 高兄与我毕竟只是萍水相逢，您如此抬爱我，实有不安呐。 张兄其实是不相信我吧。张兄，读书作文我不如您，人情世故您可就不如我了。你等才俊将来虽说是天子门生，可各位大臣呢也都想把你们收罗在自己的门下。有句私心的话，我高某也想赌您的前程啊。 如此说高兄是受命于李大人？ 哦，不不不，李大人岂是看中银子的人，我说过了，只是领您认个师门。 啊，我明白了，可在下家贫，出不起那么多呀。 李大人爱的是人才，不是钱财，人家看中的是你认不认他这个师门。可是您就是上庙里烧香也得舍下个香火钱，不是？王老师那里投个门生帖子也是要送仪礼的，人之常情嘛。 兄弟如此指点，我茅塞顿开了。不过我这里只有20两银票，一路捏出水了都不舍得花呀。 就拿20两吧。 陈静刚想走开，却听得里面说起他来。高士奇说： 这有钱的应该是陈静吧。 高兄，陈静您就不要去找他了，去年太原秋闱案他险些掉了脑袋，他就怕这事儿， 我只是问问。陈静我不会找，李锦呢也不会找，不过这事儿不能让他俩知道，关乎你我的性命，也关乎陈静的性命。我日后就是所愿不出了，你只管放心去考便是了，我告辞了。 陈静急忙走开，忽然听到高士奇在里头悄声说着： 张兄小心隔墙有耳。 陈静担心回房去会让高士奇听到门响，只好往殿堂那边走，飞快地出了客栈。外头很黑，踩着地上的积雪咯咯作响，铺面的挂灯在风中摇曳，几乎没有行人。陈静脚不择路，心里乱麻一团，忽见前头就是白云观了，观门紧闭着，显得非常的阴森。陈静有些害怕，转身往回走。这个时候观门突然支得开了，里面出来两个人，陈静听得说话声： 马举人您放心，收了您的银子呀，事情就铁定了。您千万别着急，不能再上李大人府上去了。 那在下知道了。 啊， 外头有人，快去看看。 陈静知道大事不好，飞快地跑开。他跑了几步，突然又往回跑，怕往快活林那边跑碰着马举人。听得后头有脚步声，他想肯定是有人追上来了。陈静头也不敢回，拼命地往小胡同深处跑去。远远地听到有人吆喝着，心想他们肯定是白云观里的人。他在胡同里七拐八拐，早没了方向，忽见前头门楼边有树枝伸出来。哎，这地方太熟悉了，猛然想起来，原来是到了李老先生家门口。陈静顾不上许多，使劲敲门： 从这边，一定要抓住他。 后面的吆喝声越来越近，陈静急得冷汗直淌，刚想离开，门支得开了。开门的是大贵，他还没看清是谁，陈静闪了进去，飞快地关上了门，用手捂住大贵的嘴巴。这个时候听得外头的脚步声擦擦而过，脚步声渐渐远了，陈静这才松开大贵，喘着粗气说： 大哥，让我进屋去，有人要杀我。 大贵认出陈静，惊得目瞪口呆。李老先生听得外头有声响，忙问： 大贵，什么事啊？ 大贵呢也不答应，只领着陈静进了课堂。李老先生大吃一惊，忙问出什么事儿了。陈静心有顾忌，不敢实话实说，只是说： 我也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今儿整日里温书，脑子有些昏，夜里出门吹吹风，不想到走到白云观前，突然从里边跑出来几个人，说要杀了我。我地儿也不熟，只知道往胡同深处跑，没想到就跑这儿来了。幸亏大贵开门，不然我真成了刀下的冤鬼了。 李老先生听了，满脸的疑惑望着陈静，半晌才说： 真是怪事，怎么好端端的有人要杀你呢？你家可与别人结怨？ 我家世代是经商读书的本分人，哪有什么冤仇？况且若是世仇，也犯不着到京城来杀我呀。哎呀，也合着我命大，没头没脑就跑到前辈家门口了。哎，好了，那几个歹人想必已经追到前头去了，我告辞了，改日再来道谢。 李老先生心想，哪有这么巧的事儿？一时呢又不好说破，便说： 陈贤侄要是不嫌寒碜的话，就先在这里住上一宿，明天再回客栈吧。 忽听月圆接腔说道： 我去给陈大哥收拾床铺。 原来月圆早出来了，站在旁边一字一句听得清清楚楚。李先生说： 月圆， 你怎么还没睡觉啊？你会收拾什么床铺啊？都田妈呢啊？ 田妈听了便去收拾房间。正在这个时候，听到外头有人敲门，李老先生这才相信真是有人在追陈静。 别慌，你只待在屋里，我去看看。 大贵手里拿了棍子，跟在李老先生身后去了大门。门开了，见三条汉子站在门外，样子显得非常的凶悍。李老先生往门口一站，问他们： 你们深更半夜的吆喝什么呀？你们是什么人？ 顺天府的缉拿逃犯。 李老先生打量着来人，见他们并没有着官差衣服，便问： 谁知道你们是不是顺天府的？老夫看你们倒像是打家劫舍的歹人。 你什么人呢？敢教训我们？ 李老先生冷冷一笑说： 你们要真的是顺天府的，老夫明日就到顺天府去教训那个向禀道。 哎呀，顺天府府尹的名讳也是你随便叫的？ 老夫当年中举的时候，他向禀道还是个通生。 你们也不看看这是什么门第，你们向禀道见识我们家老爷也得尊他几分。 那三个人见这光景，心里到底摸不着底，说了几句硬话撑撑面子，无奈地走了。 仙侄，只怕你真的遇着事儿了。可是顺天府的官差抓你干什么呀？ 追我的分明是一伙歹人，不是顺天府的。刚才敲门的如果正是追我的人，八成就是冒充官差。前辈，那伙歹人再也不会回来了，我还是回客栈去。 李老先生见夜色已深，说什么也不让陈静回去了。陈静知道恭敬不如从命，便在李家过了夜。第二天一早，陈静起了床就要告辞，李老先生仍是挽留，又吩咐田妈快去街上买了菜回来。月圆也起得早，知道是要买菜款待陈静，缠着田妈也要上街。田妈呢，又不过月圆，看看老爷意思，就领着月圆出门了。路过快活林客栈，就见那门口围了许多人。月圆莫名其妙地害怕起来，悄声地问田妈： 他们在说什么呀？是不是在说陈大哥？ 田妈让月圆在旁站着，自己上去看看。墙上贴着告示，他不认得字儿。只听有人说，有个山西举人给考官送银子，有个河南举人说要告状，那山西举人就把河南举人给杀了，山西举人杀了人，自己就逃了。田妈听了吓得魂飞天外，她心想，说的那山西举人难道是陈静吗？心里正犯疑，又听人说陈静不像杀人凶犯呢。啊，果然说的是陈静。田妈跑回来拖着月圆就往回跑，月圆是个犟脾气，挣脱田妈的手跑回客栈门口看了看告示。月圆顿时吓得脸色铁青，原来陈静正是告示上通缉的杀人凶犯，还画了像呢。那个被杀的河南举人名字叫做李锦。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由江川演播的小说剧《大清相国》，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内容。 健康生活，幸福人生，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阳光茶园。游览山清水秀的美景，感受千军万马的豪气，体会悱恻缠绵的爱情，品味五光十色的人生。光影留声，

健康生活，幸福人生。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阳光茶园。 因为梦见你离开。 我是歌手卢庚戌，我们在这里讲述着别人的故事，而自己也会出现在别人的故事里。北京故事广播，有你有我。北京故事广播，你的故事天地。 北京时间16点整。 5000年浩瀚历史，3-5句养生真言，拉拉家常话养生，欢迎收听养生家常话。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准时收听今天的养生家常话节目。 以下是广告时间。保健食品祥康牌祥康酒是以 N 乙酰地氨基葡萄糖、牛磺酸、白酒、纯化水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具有抗氧化的功能，特别适用于中老年人服用，每日服用一次，口服25毫升。祥康牌祥康酒应密封，放在阴凉干燥的地方保存。本品不适宜人群：少年儿童、孕妇、乳母、酒精过敏者。温馨提示：保健食品不能替代药物。以上是广告时间。 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有请李老师。李老师你好。 你好，收音机前的广大的新老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呢，我们和姚老师继续啊，让大家更明确在春季我们应该怎么做。好，下面有请我们的姚老师。姚老师你好。 李老师您好。 你好。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在昨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的李老师和大家提到了怎么有针对性的去养这个肝。 对， 养的就是肝气、养的就是肝血。如何去养肝气，如何去养肝血，还接着听我们李老师和大家讲如何去养这个肝。 好的，我们继续啊，结合着这个调字，我们说了啊，这个大家对这个调的认识啊，这个程度啊还是有很大的距离。所以说呢，一有病啊，这就是一个治字，是不是啊？对这个调不认为啊它能够解决你的疾病。实际上是这样吗？ 不是的。 不是的。这调的意义非常的大。它又可以预防，你预防住了它会得病吗？ 不会的。 它不会得病。一旦有了病以后啊，就是你去治去，你不也得需要调吗？ 对， 是吧？你特别是你疾病的后期，你重点又转移到调上来了吗？把这个概念呢，我们不断给大家渗透啊，加强这一点认识。 对，因为这个调字关系着我们一生的健康。 没错，也就是把我们的健康呢真正负起责任来啊，做健康的主人。 对。 我们说这事儿结合着季节气候应该调阴阳调寒热，你看 对 说的多清楚，是吧？你又结合着养肝呢，你还调气血，离不开调吧？ 离不开。 离不开调。在这个季节哪些人难受啊？阴虚的人难受。 对，就是肾阴不足的人。 因为你冬季没有养好那个肾呢， 说明你的肾水不足， 所以你到这个季节一刮风，是吧？一阳气上升，你就非常明显的就出现了，是吧？口干了，咽干了，是吧？眼干了，什么皮肤干了，一系列的全都出来了。这个季节阴虚的人啊，非常明确不好受。我们再问一句，阳虚的人好受吗？阳虚人也不好受。为什么呢？啊，在这个季节里边，是吧？还有呢倒春寒的，只要是天气寒，阳虚的人也会不好受。 对， 这就我们说了为什么要调阴阳。阳虚人会怎么不好受？发冷啊，怕冷啊，遇冷加重啊，是吧？现在我们说气候是锯齿型的。什么叫锯齿型的？是吧？说热夸下温度上去了啊，一股寒流来了夸温度又降去了啊，一倒春寒天气一变，是吧？你有风湿的人，风寒湿吗？ 啊，你肯定还要难受。等彻底冬天的寒气儿没了，这时候阳虚的人 好受了， 好受了。所以在这个季节，是不是好天的时候啊，一刮风一燥，阴虚的人难受；突然一凉，坏了，阳虚的人难受。我一变天难受，那说明什么呀？说明你体内啊还有呢风邪、寒邪和湿邪。只要你有风邪、寒邪、湿邪，肯定会什么伤阳；有湿邪会阻阳。这个交接的时候啊，倒春寒的时候，如果你难受，那你就阳虚。阳虚，你肯定体内有风寒湿。我们这时候呢，就需要调阴阳啊。如果你按照我们说的，我就是阳虚的，我一变天难受。我们讲你泡脚啊，泡脚你可以搁生姜，泡脚你可以搁艾叶，另外你认真推肚子，结果推出来什么脚底下，脚底有寒气是吧，冒的是水气儿啊，有人从脚心就滴的出水来了，大家感觉到非常非常的奇怪啊，怎么脚心这推肚子脚心都冒出水来了。对了，你看看，你去悟去吧，很深啊，寒气儿推了，最后怎么样，热气，开始的热气是体内的余热，你看后来才是我们体内的正常的温度，气血活了，经络通了，怎么样，脚底暖和了，这不是调吗，是吧？这是治吗？说泡脚治什么病，什么病也不治，推肚子治什么病也是不治，你看离开调了吗？ 离不开， 离不开调啊。这样你把你寒去掉了，这不就清楚了吗？要调寒热。如果你阴虚的人，说明你冬季阳肾阴没养好，肾水不足，肝肾同源。对，你肾阴不足，你是肝肯定，你冬天也没养好阴啊，你本身你就是阴虚，你又没做好这个补阴的工作。 肝木嘛，离不开这个肾水的濡养。 哎，哥，这话说的这比较学术了，这回就清楚了。你把我们前面从一开始讲的这个内容，然后我们紧接着和这肝联系上，整体你把该做的把它补齐了，那身体的大环境，就体内的环境啊，你把它做了，然后呢，你再了解季节的气候的特点，然后再确定你怎么在这种内和外你要做什么工作，这叫春季养生啊。 实际上这个养生 啊是养的我们体内的这个大环境。 对，你要单纯的你说养肝是吧，你能解决这个季节是疾病的多发期、加重期和复发期，你这个问题解决了吗？ 解决不了， 解决不了。他这些病的复发也好，加重也好， 它并不只是肝的问题。 这话说对了，你不要光说这个肝，它之间互相有影响啊，他们是一个团体。特别是我们指出了这个肾和肝之间的这个生理的关系非常非常的密切，所以这些情况我们熟悉了，不仅仅是熟悉这个肝的特性，所以根据这情况我们要调阴阳，一定要调啊！你不调，你这春季它就不舒服。它形成这肝阴不足是肝的本身吗？不是啊，高血压有一种类型，阴虚阳亢嘛，阴虚阳亢在临床上高血压特别常见。阴虚什么阴虚？ 肝肾阴虚。 什么阳亢？ 肝阳上亢。 这说话说的多清楚，他为什么亢？肝阴不足。肝阴不足呢，你还得追溯到为什么肝阴不足。肝肾同源呢啊，水养木啊，然后五行嘛，这样一刀刀什么呢？啊，刀到肾了。如果肾水足，那肝阴也足啊。那肝阴足了以后，它会阳亢吗？ 它就不会肝阳上亢了。 它，所以这一层一层的，我们都给剥离，让大家最后看见你这个病的实质是什么。肾主一身之阴，为什么老说呀，肾是先天之本？这回理解点了吗？ 这回就能理解透了。 这回理解了了。那就是说呢，你肾阴不足。肾阴不足，随着气候越热，你是越觉得不舒服， 越觉得难受。 随着呢，越热，阳虚的人就开始慢慢的舒服了。因为天气热了，阳虚的人是怕冷、发冷、遇冷加重。这个冬天过去了，哎呀，也稳定住了。这时候你的病情怎么着，也稳定住了，是不是？这阳虚的人稳定住了，可是阴虚的人呢，是吧？就不行了。就随着气温越高，一刮风发燥，这时候啊，就我们前段说的，眼干呐、鼻干呐、口干呐，是吧？咽干呐、皮肤干，怎么样？加重。啊，这就是规律。好了，我们就调阴阳，这就是结合这个调的什么通调阳嘛。那我们又说了，肝主气，肝藏血，啊，它又主气，它又主血，而且这个气，肝喜调达说的是什么？说的就肝气啊。肝气你在这时候你不调，你调的不好。最后造成什么？血瘀。 因为肝气不顺就会造成气逆，气逆的就会造成血瘀。 是吧？气是百病之源，我们在前面六瘀时候讲的多不多？特别是要点出什么呢？要点出这个肝。在临床上，因肝引起的影响邻居，这种现象是最为多见。 因为肝它会影响到胆 啊，这是一次。 因为肝气它也会犯肺，所以说又影响到肺。 还会呢？ 它还会影响到脾。 对，它影响胃啊。咱把这个脉络给大家搞清楚了，我想这个今天讲的这个内容是吧，我觉得就比较重要，使大家知道哦，这个为什么这个春季啊，一年之始，如果打好了基础，阴阳也调，那你真是精神焕发。 因为阴阳调了，气血就顺了。 顺了，你还会影响到心吗？ 不会的。 不会了。你看我们谈到失眠的时候谈到什么了？谈了肝火扰心，心不眠，有这词儿吗？ 有。 对呀，你说这个，如果你这个啊，肾没养好，肾阴不足，直接影响肝了。肝又影响什么了？ 影响到心了。 影响心了，影响到睡眠了，耐着急，心烦，还影响肺啊。肝喜调达，你老生气啊，这个气老是往上。 肝气不顺，它就会造成气逆。 气逆啊。 它就会犯肺。 犯肺。 就影响到肺。 犯肺之后，这个气往上顶。那肺气什么呢？那肺气想降啊，对不起，肝气堵在这十字路口了，你这肺气能降吗？ 降不了。 你降不了，你看这个咳嗽，肺气不降为咳，它为什么不降？有肺本身的原因，还有什么？ 肝气加的胃气上逆造成的这个肺气不降， 又离不开这肝吧。一年之计在于春，你又把肝调好了，给我们其他的各脏打下一个非常好的基础。我们一年是五季啊，分属于呢各五个脏啊，心肝脾肺肾。在每一个季节，我们把每一脏啊该做的工作把它做完善了，哎，把它调理好了，它的功能得到增强啊。到了夏季我们调心，是吧？到了秋季我们调肺啊，到了冬季我们调肾，每一季你把它调一遍，你看看你这身体是什么样， 五脏六腑的功能都捋顺了。 对了，是吧？但是这个春季如果你一旦没把肝调好了， 会影响到整个脏腑的功能。 对了， 肝主气又主血，这个肝气好了，肝血好了，气血顺畅了，这个五脏六腑的功能就都能发挥正常。 有时候我们大家不理解这肝啊，肝喜调达主疏泄，什么叫调达呀？ 哎，就举个例子大家就知道了。看见那河边的那个柳树了吗？上下摇摆是吧，左右晃动，哎，非常的给一种悠闲自得呀。你看这个现象了你就知道，肝就喜欢这样。一旦你生了气是吧，你发了怒也好，或者你气没发出来也好，当你生气发火的时候动怒了，哪动怒啊，大家说啊， 气 是吧，哪的气啊， 肝的气。 你看这肝一动气怎么样，这个这气就往上，还会那么见着那个是吧，河边那杨柳啊轻轻的摇，还是那种状态， 就不会这么随意的摇摆。 那大家不有知道怒发冲冠，有这词吗？ 有。 就这个帽子啊，怎么了，这个头发都立起来了。是不是， 对，把帽子都给顶掉了， 顶起来了，这样就伤肝了啊，这肝是不在状态，正常的状态。所以说呢，这个肝火旺就离不开这个肝阴啊，第一是阴虚，第二呢阴虚有热，第三呢是阴虚阳亢。在阴虚的时候你就应该注意怎么去调这个。我们刚说了第一啊，我们知道了啊，从根上应该抓住肾阴啊，特别是在冬天。那你在这个季节呢怎么办呢啊，你补课呗。你是肝阴不足啊，还是肝经有火呀，是吧，还是肝阳上亢，知道这个啊，这个定位是肝，而且呢还要知道它轻重啊，它的程度。阴不足应该怎么办， 滋阴呢， 阴虚有火有热怎么办， 滋阴降火。 这时候呢你就可以按摩太溪穴。你太溪是干什么的， 滋阴的， 滋阴的。这时候呢你要注意经常做啊，加强做。你是阴虚吗，你说我现在已经阴虚有热了，本来这事儿啊没有值得发火，哎呀就不知道那股劲儿什么时候他就来了，是吧，非得喊上一嗓子，非得发泄出来，那是什么，阴虚有火了，是吧，又有肝气了。气和火是什么关系啊，气有余便是火，你肝喜调达呀，你是不是，你的气必须得舒畅啊，你心情不舒畅怎么样，这气能是吧顺吗，气不顺它调达什么呀，它没法调达。我们去做肝经太冲穴，这回清楚了吧啊，吃东西的时候你要注意了，你得吃养阴的东西啊，哎，经常发火啊，赶紧喝菊花水。你在清的时候呢你就可以喝是吧，这个白菊和黄菊。我已经高血压了是吧，我眼球还发胀，头也发胀，那你就是野菊花了嘛，弄上三五克，又明目是吧，又去肝热，而且呢还有利于呢帮助降压。你看有的人还口苦，那你就甭问了，那肯定是肝胆的事儿了。 是的，口苦肯定是胆的事儿，这胆的事儿它和肝有联系。 你看肝胆相照嘛， 对， 肝连着胆呢，胆连着肝呢，就脏有病会影响到腹，有病也会影响到肝。 对， 所以为什么呢，同调整体的要调整， 养肝的同时就是其实就说的是肝胆一起养。 哎，对了，说肝的时候括号挂上胆， 就包含了这个胆了。 所以你口苦的时候你别忘了光做肝经不行，还得做着 必须挂上那个胆经。 胆经气滞容易造成什么，容易造成血瘀。 血瘀啊， 所以这时候你在泡脚的时候是不是应该加点红花呀， 应该了。 对了，是吧，加上十颗红花是吧，再搁点盐，怎么样，再加上这个按摩，这个问题不就解决了吗。你这个阴虚的人你就别吃燥的了，炒的炸的上火的，就吃完口干的那个，你吃些银耳啊，百合呀，是吧，莲子啊， 啊，麦冬啊，吃这些东西， 应该吃点这个 润泽 的，对， 润泽的，这不就清楚了吗？口干的，鼻干的，呕、哦，好不好？ 好， 这不就清楚了吧？怎么不知道吃什么呢？说你一定要记下来，你是什么体质，自己列个单子，我应该经常吃什么。那你葱头类的你就别，是不是啊？你就别吃了，葱啊、蒜的、啊，你这些对阴虚的人会怎么样？他就不适合呀。对你回来再涮把羊肉，那更干了。所以呢，药食同源，这不又是调阴阳吗？这不就疏肝气吗？这气血吗？喜调达呀，疏通经络使它调达。嗯，还有什么调达？就是我们前一段讲的。运动的方法，而且呢有氧运动，哪儿欢心呢就上哪儿去，这叫什么呀？这叫找乐。 好，上半时段讲座呢暂告一段落， 以下是广告时间。祥康牌三七银杏茶是以云南名贵三七、优质银杏叶、菊花等为主要原料，经制备确保了三七银杏叶、菊花的有效活性成分，精制而成的保健食品，经功能试验证明具有增强免疫力、提高缺氧耐受力的保健功能。祥康牌三七银杏茶配方科学，生产工艺先进，保健功能确切，色泽好，口感好，是一种理想的保健食品。喝祥康三七银杏茶，走人生祥和健康路。喝祥康三七银杏茶，祝一生祥和，祝一世健康。适宜人群免疫力低下者，处于缺氧环境者，本品不能代替药物。以上是广告时间。 下面的时间呢，和大家进行电话连线，我们来接近一位朋友的电话啊。喂，你好。 哎，杨老师、李老师辛苦了。 哎，你好，你好。 我是去年从这个昌平店上， 哦， 那个养生堂那儿买了两本书，就您的上下册，喝一点酒、 哦。哎， 结合着您说那个，就说推肚子泡脚。 对。 哎，使我这大便好转。原来我这大便老是三四天一次，原来老是吃三黄片啊，还有这国道片。 哦哦， 没说三四天接次大便是正常的。后边通过这个泡脚推肚子呢，一回推一开始推三百下，哎，早上醒来接着推，结果这个 哎， 现在能保持这个一天一次，有时候一天两次。 嗯， 哎，这挺好，这个 这挺好。 还有您那个酒，这个酒啊，要是牙疼啊、口腔溃疡啊，喝一小口， 嗯， 哎，时间不长，这个牙就不疼了。 你看看 哪儿不小心划破皮了，以后抹点酒，它就好了。 嗯，都学会了。 哎，李老师再问问那个，我头年呢，就说11月16号去地里干活， 嗯， 被车撞，拿这个左腿髌骨撞碎了， 哎， 跟清河那急救中心那住了21天院。 哎， 出院后啊，我就用这红花，就是用弱手去，就是说淤我这脖子盖， 嗯， 然后我就赶紧的抹这酒。 嗯，对， 老肿着抹这酒。 嗯， 哎，抹抹呢。完了，我结合着您这说的泡脚，还得泡脚，带着这个按摩， 嗯， 膝盖上下这俩点， 嗯，对， 结果就好了。 哦， 现在能拐弯，可是能拐弯能拐弯，里头啊就一到换方，我一个泡脚的时候啊，一拐弯的时候，它里头老咯吱咯吱响。你给我解释解释这个。 你看你那骨头这个愈合好了没有？ 愈合好了，现在 愈合好了， 愈合好了，就是老是回弯的时候里头就伤不大，小伤就嘎吱嘎吱了，不拐弯都不响。 哦， 就这么点事。 这个关节啊。这个受了外伤以后是吧，我们首先呢一定要大家记住，一定要拍片子，在治疗过程当中 你可以配合， 哎，你可以配合， 嗯， 啊，是不是咱把这个定性定位给它定好了， 嗯，第一，也就是说要了解自己的病情， 对， 嗯，第二就是说治与调 相结合， 这个结合， 啊， 嗯， 这点就要摩擦声还有恢复啊， 它就是回弯的时候有这个声音， 嗯 嗯， 这个还要把这个筋呢，是不是？ 嗯， 筋把它那个两侧的筋，是吧？还有膝上两点， 嗯， 这个按摩按摩，是不是？如果他复位恢复的都特别好了，是吧？那是骨头没问题了，那就是筋的事儿了，啊，是不是？这个筋的事儿呢，我们用啊，就是用这个带着酒，是吧？拨拨膝盖两方面两边大筋， 嗯，膝关节里。下侧的这个 两侧 的这个大筋，嗯， 然后呢，按烟呢， 膝上两点， 膝上两点， 嗯， 啊，这些， 谢谢李老师啊，谢谢李老师了， 哎，不客气，不客气， 行， 嗯，不客气， 行， 以下是广告时间。